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7集，意外发现。 那人可能当时就蹲在这棵树上，郎中进山来采丹子草，他从上面跳下来，突然袭击他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不小心将挂在身上的钥匙遗落了。他看到那匹马救郎中，后来发现钥匙不见了，所以他可能以为马有灵性，将钥匙叼走了，所以他想杀那匹马。 那匹马如果站在那个位置，他可能可以看到钥匙。 白玉堂伸手一指上方刚才马吃草的那个坡，众人都惊讶。 那他回来是为了看住这串钥匙吗？ 只要这串钥匙和那人租住的方圆客栈的房间门锁能对上，或者那人换了门锁，那就等于是他害人的铁证。 一旁红九娘抱着胳膊问公孙， 丹子草很常用吗？ 说真的不算常用，而且也很少会有人用到这种草药。 哼，那郎中家里有娇妻，别是那女人跟姘头串通好了的吧？杀了丈夫夺家产，再下嫁给凶手。 此二人都有重大嫌疑，将此二人速速捉拿归案。 包大人喊了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一声，四大护卫就带着衙役们走了。天尊有些困了，见案子破了，就开口喊众人：“ 走吧，回去吧。” 那二货呢？ 只是天尊话刚说完，就听邹良忽然问了一句，众人都一愣，四外看了看，才发现似乎少了什么人。 灵火鸡呢？ 小梁子也四处找了起来，众人寻了一遍，发现林业火真的不见了。 他不会跑去山里了吧？ 不会吧，这么晚了他一个人进山干嘛？ 会不会是觉得闷，所以先回去了？ 众人想了想，立刻赶回魔宫去寻找。然而到了魔宫一问，无沙大师正在院子里喝茶，摇摇头说林业火没回来。这回众人都有些懵了。邹良要去山里找，九头奶奶拉住他：“ 小伙子，这山里不是闹着玩的，大半夜进去不安全。” 素琴刚才没跟去，听到众人说的十分气定神闲：“ 不用担心， 林业火好歹是火凤堂堂主，你们这么不担心啊？” 堂主虽然不怎么靠谱，不过也不是傻子，他进山估计是有理由，当时那么多人在，表示他是自己走的。而关于迷路嘛…… 说到这里，素清笑了笑：“ 西海鬼域茫茫戈壁，他溜达进去了都能溜达出来，还能死在这个小林子里？” 众人闻言觉得心里稍微安定了些。素清见邹良还板着脸，就安慰他：“ 他身上有火凤堂的联络响件，有需要他会求救的。” 邹良似乎还是想去找，吴沙在一旁十分感动：“ 哎呀，那小子还真有人把他摆心里啊，甚好甚好。”“ 西域鬼域他能走出来，他凭什么本事呢？”“ 凤凰就是不死鸟，以他二到这种程度还能当上火风堂老大，自然有他的本事。” 众人闻言都点头。这时王朝、马汉跑回来了，却是没带着人。“ 大人，宅子里没人，钥匙对上了。”“ 人呢？难不成跑了？”“ 根据家中下人交代，黄郎中的妻子今天下午突然赶回城县的娘家了，张龙、赵虎已经连夜带人前往城县缉拿，而那个泡药酒的凶嫌名叫袁伟，听说他下午集合了一帮猎虎进了山。”“ 猎虎？”“ 他下午说有了那匹踩死他好友的恶马的线索，所以找了几个熟路的向导，带着一帮猎虎、猎犬以及弓弩进山去杀那匹马了。”“ 哇塞，他这真的是要杀马灭口的节奏啊。”“ 那匹马会不会有危险啊？”“ 都带上火把。” 九头奶奶说着指了指一旁的小五：“ 再带上他，咱们进山。” 放下众人进山救马不提，林业火去了哪儿呢？展昭他们到达林子之后都挺着急寻找线索，因此谁也没发现林业火其实不是空手去的，他还带了个筐。带筐干什么呢？因为林堂主想要摘一些养颜护肤的丹子草回去。林业火本来想做的稍微低调一点，省得又被那哑巴念叨，于是就提着筐到了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他本来是看着那边展昭他们的火把光的，后来发现林子深处那些丹子草好像更大一些，于是就跑进去摘了。正摘草，忽然夜风带着一股味道传了过来。林业火是江湖人，这味道他有些熟悉，是一阵淡淡的血腥味道。火凤微微皱眉，顺着味道就过去了。等又往林子里走了些，他就发现了血腥味的来源。就见地上有一只被捕猎的夹子夹住的猫鼬已经死了，这夹子非常大，看着像是用来夹猛兽的，隐藏在一堆草木下边，十分的隐蔽。 这谁家的捕猎夹这么阴毒？这里离外面的路都没几步远，万一有人进来了呢？ 林业火再看那只猫鼬都被夹变形了，一般人被夹住骨头肯定得断。 该不是那个真凶下来抓那匹马的吧？ 想到这里，林业火伸手抓了一把石头子儿，一跃上了树，开始寻找地上的机关。别说，还真是射下了不少夹子。林业火看到一个夹子就用石头射一个，夹子就扣上了。就这么，林业火一路寻，寻到了山的深处。林业火虽然平时看着挺二的，不过他的人生除了怕丑、怕胖、怕晒黑之外，基本不怕别的。进了林子，他也没多想什么迷路不迷路。今夜月光很亮，他一路拆掉了接近50个夹子，最终他看到了火光，以及听到了人的声音。林业火顺着火光寻过去，就见密林深处的一小块空地里有几个人在。其中一个人平躺在地上，似乎是受了什么伤，另外有两个人正在给他包扎伤口，还有几个背着弓弩的人拿着火把站在一旁望着山上。林业火落到了一棵高树之上，往下望，就听到那个平躺在地上的人正在呻吟，似乎是受了很重的伤。其他几人正对话， 那匹马可真狡猾呀，想引他去现行，没想到竟然被他摆了一刀。 这时有一个站在最前边的瘦高个儿男子举着火把冷声开口， 这马何止是狡猾，简直是成精了，不过他一定会掉进陷马坑里。 陷马坑？ 活捉他之后，我非要扒了他的皮，挖心吃肉，祭我的兄弟。 其他几人也点头。林业火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个站在最前边，从背影看都非常小人的家伙。 这就是那个真凶吗？ 元兄，你那么肯定那马会掉进马坑里？ 哼哼，马就是马，就算他再聪明，也只是只畜生。 哎呀，这人真名就叫元凶不成？ 林业火正琢磨着是直接抓了那帮人，还是吓唬吓唬那帮人的时候，忽然就听到远处貌似是山坡上传来了砰一声，随后是一阵马嘶之声。 中招了！ 那人高兴地喊了一嗓子，那群猎户拿着弓弩就往山上冲，那个元凶跑在最前面。 这马凶恶得很，到了陷马坑直接射死他。 林业火眼睛就眯起来了，往前一跃，一抹红影先跃上了山顶。果然山坡上有一个很大的卸马坑，坑里有一匹马。林业火落到坑上方的树上看，就见那匹马正使劲蹬着蹄子，似乎是想挣扎着跳上来。不过坑太陡了，而且泥地又湿滑，他努力的几次都失败了，急得直叫。他应该也听到山下传来的人声了。 林焰火仔细看那匹马，微微的有些惊讶。月光下，那匹马像是身上着了火一样，耳朵尖儿、鬃毛、尾巴以及蹄子上边的一截儿长着火红色的毛，其他地方则是黝黑，身形和枣多多差不多，比多多稍稍瘦点儿，大眼睛，和多多最像的地方是连眼睫毛都是红色的。 哎呀，好看啊！ 正这时，那帮人已经跑上山坡了。而林业火也注意到那匹马已经不试着往外爬了，而是后退，一直退，退到坑的边沿，几乎贴着泥墙。林业火起先以为他害怕了，可是借着月光，就见那匹马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静静地盯着前方的坑口处，似乎是在准备。 该不会…… 林焰火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就在那几个猎户到达坑边，就要看到坑里的那一刹那，只听一声响彻半空的嘹亮马嘶声传来。林焰火一惊，再看，那匹马忽然猛地跑了一步，往上一个纵跃，直接跳了上来，还一下子正撞到了那个带头的元凶。 好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